事之后就很难忘记他。每天早上醒来就在想他，爱情开始变成我的困扰，打着电话看看是否能找到他。忘记他，不想他，爱上他，从此就没完没了。看着他，我的心情跟随着他。忘记他，不想他，爱上他，从此就没有办法。想着他，我的世界围绕着他。我知道他不过是个女孩，他和其他没有什么两样，我却认识之后就很难忘记他。每天晚上梦里都在想他，爱情天天占领我的大脑，上电话马上就开始想念他。忘记他，不想他，爱上他，就自己没完没了。看着他，我的心情跟随着他。忘记他，不想他，爱上他，从此就没有办法。想着他，我的世界围绕